锵锵三人行，哎，是不是该聊聊道士下山了啊？反正这个电影我也没看过啊，导演咱们也不认识，对吧？所以你们可以随便讲啊。好像扎老师跟这个凯歌导演还是有一面之，不是 他们就相熟的吧？ 十几年前是认识的 哦， 对，也可以算是朋友吧。但是这十几年都没有来往。 那你对这个老朋友这十几年来的这个变化有什么看法？ 这球就踢我这儿了，我觉得应该先。咱们既然是谈道士， 咱们这徐老师 只有一个看了片儿的、嗯，咱们先从看了片儿的说起，好不好？ 我呢就是非常喜欢陈凯歌的电影，看他的电影呢，其实之前就有期待。其实有两个陈凯歌，你要看从哪个角度，一个是《霸王别姬》的陈凯歌，一个是《无极》的陈凯歌。你要从《霸王别姬》的陈凯歌的角度来看呢，那说实在话是有点失望的。看这个戏啊，其实呢，他最早震撼我的是《黄土地》，那个画面就很好。他后来拍过一些以文学题材的，比方说他把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改成一个叫《 边 走 边 唱》，那不成功。然后大家期望很大，他把阿城的《海子王》改编成电影，那个时候大家也期望很大，但是也不是太成功。所以他讲故事好，但是《霸王别姬》是非常好的。那虽然很多人后来 绝对经典， 经典。 那个我个人觉得是写文革三部最好的电影。 哎，我甚至有说假想，就是说你甭管怎么说今天的社会怎么样，或者说有人说这导演过时没过时，我怎么老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就是原样的《霸王别姬》，是就是现在刚上映的，我认为也是牛的， 当然 肯定不管票房口碑， 所以叫经典 一样。 他现在有人认真的在讨论就是大规模的重放。就是这样的好的经典啊，大规模的重放。其实我觉得这种电影应该重放，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正在没机会看到这样的电影。如果你说整个中国电影100年来，你要列举比方100部、50部最经典的，我觉得《霸王别姬》都有可能在。 电影频道应该重放吧？ 对， 没有在重放吗？ 但电影频道不一样，现在这个大规模就是这种影院、这种科技、这种效果，感觉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大家 就是赞颂之词说的够多了。道士下山呢，比这个无极怎么样？ 比无极有进步， 有进 比无极有进步。 他是你学生吗？ 比无极有进步。他这个，比方说无极里边有些笑点，比方说有个皇后跑到屋顶上脱衣服啊，有惊人的预见性嘛。这次又有惊人的预见性了。这次房祖名啊，演了一个武术大师的儿子，而且里边吃错药，因为武术大师的儿子在剧里边脸都吃坏掉了。最近我听说陈红说，他的这个房祖名毁了这部戏，因为他后来 这引起了一个话题。 他吃药是后来的事 情。你现在说的是进步吗？就是吃错药什么这些是比无极更进步了？ 当然比无极有进步，因为无极那个大家都笑出来了。 你够损的， 人家陈凯歌自个儿还聊呢，说这你看我这电影有预见性吗？当时房祖名还没出事儿， 对， 但是呢，在我的电影里他就已经服毒了。 对， 哦，从这个意义上我都没听明白。 武二代嘛，一个武术大师的二代吃错药，你看这么有预见性的。不过呢，说实在话，我不敢开玩笑，我是非常认真的进戏院买了票看的，故事没讲好，就是道士下山，他原来的意思啊，就是一个道士很纯洁的到人世间，见了各种各样的罪恶。经过这一番磨练，最后回到山上。可是呢，他前面那个故事还行，由那个林志玲啊演了一个潘金莲式的故事，跟范伟这么一个，我们不想剧透了，反正前面的故事。但是他主要是他后来啊，他请了两个大牌，一个张震，一个 郭富城。 而这两个大牌的故事呢跟前面的故事没关系。我估计这两个大牌大概都不愿意跟这个林志玲里边的这个淫妇的这个角色发生什么，所以后面变成另外一个故事。所以很客观，我们不撇开陈凯歌不讲，我不是我个人看法的，反正走出剧院的时候后面的人都在抱怨， 就是说 这故事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 口碑不好。口碑不好到什么程度？口碑不好到以至于有人猜疑这部片子是不是在进行一种差评营销，或者叫争议营销，对吧？就是，但是好，就照你说的没拍好。那么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霸王别姬》拍得那么好，这个就后来拍不好了？ 我说一下，作为没有看过这个片子哈 ，因为我的确是就是看的这些朋友圈里的评论都是很糟，但是呢，糟的就是说，其中有一种声音我注意到，就是说，哎呀，凯哥现在已经弱到就是都不忍批评他了。但是我就说，哎，我想这为什么不忍呢？我就联想到就前几天也他们转发的一个是冯小刚的评论，就是大概也是看到了这个冯小刚评陈凯歌的一句话。冯小刚的这个大概是在微博上转发，是真是假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说冯小刚说，你看我现在已经到了洛杉矶，现在天这么蓝，阳光这么好，我站在山顶上觉得视野非常的辽阔啊。然后我听到陈凯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两句话，陈凯歌说，就是说的这个是我们导演能负责的事情有多少呢，啊，可是一个片子出来所有的罪过都得我们担着。然后这是凯歌说的话，然后冯小刚接着就感叹了，说的这个是说的，从来都是要求我们拍出这个无愧于时代的好片子，可是呢，我们老是陷在这个有愧于时代的泥潭里边，我们想跑，可是总是拖泥带水。他说从这个啊片名到道白，从一场戏到每一句啊话。所以说这个片子出来已经遍体鳞伤了。我的意思，我感觉他就是说惺惺相惜也好，就是说觉得作为导演，你们都看到的是一个成品，多么的垃圾，多么的多少不好，对吧？但是你们知道我们能拍多少呢？啊，我们当中又经过了多少考虑呢？ 这个凯哥 限制你想过吗？ 凯哥这个导演他好像流露出一些难言之隐，就比方说这个电影的这个旁白，大家觉得莫名其妙，他那意思就是说结尾那旁白我自个儿也不喜欢，但是又说那就是说好像有一些不是他的意志，但是他又说呢，这也不一定是主管官方的这个关系，可能你就觉得他好像需要顾及很多方面，所以出来了这么一个不尽然是他自己意愿的结果。 至少我看的觉得这个感觉挺拧巴的，就是说啊，可能你在考虑题材的时候有限制啊，所以你就拍了这么一个东西，可是你在拍这么一个东西当中呢，您又揉的就是一，比如说我又得救这个，我也得救那个，然后就最后出来这东西，你也不能全说就是因为哦，我因为我有一些没我本来特别适合拍的东西我不能拍，而我拍了这个，但是你就拍了这个，咱们就这个讲究，那就是得货比三家。你觉得拍的怎么样？ 大家都在这个文化体制当，大家都在这个文化体制当中挣扎，但是有的人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挣扎的好，比方冯小刚。我觉得冯小刚啊，大投资哈，他拍的什么《唐山大地震》啊，《1942》啊，坚持他自己的风格，就是我陈凯歌前面两部戏也都中规中矩。《赵氏孤儿》跟梅兰芳，虽然那个黎明演梅兰芳是我们是有点失望，但是戏 但梅兰芳开头那一段哎多好啊， 但是这个戏呢还是扎扎实实的。我们为什么会对陈凯歌有这些失望，其实就是因为希望，因为我们印象当中，我心目当中的陈凯歌是一个文学青年，是一个对文学有追求的。那这个片子伤在哪里呢？其实就是被这个文化体制给害的。他其实这个片子成功在哪里呢？为什么大家进去呢？就是大牌啊，就是你一看不单有陈凯歌，还有林志玲啊、范伟啊、王宝强啊，还有张震啊、郭富城，你看那人挡都挡不住啊，那男女老少的人这么多的人出来， 你说他不会讲故事，我觉得也是好奇怪啊。因为我至少我认识20年前的陈凯歌，那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啊，就真的是会讲的有声有色的。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霸王别姬》，尤其是我觉得前三分之二那故事讲的又简直就是啊跌宕起伏，形容就我那真的是挺像陈凯歌的那种风格的。 我上课一直说他是《霸王别姬》是比李碧华原来的小说更好，很少有电影改编好过原作的。所以李碧华后来再版《霸王别姬》啊，他索性用了他电影版的很多内容，他本来是一个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嘛。是讲这么一个内容的，它变成了各个时代的演变，是有史诗的《霸王别姬》。 那为什么现在 我没看这个电影？对， 钱害的，成也是钱， 坏 也是钱。 你找这么多大明星，你搞这么大的制作，你背了这么大的招呼，为了这个票房，你就要为了这个文化工业做牺牲。 可是这次陈凯歌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是掷地有声啊，说拿电影换钱那叫下贱。嗯，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 不是恰恰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他这个电影刚开始宣传的时候接受的采访，那时候《小时代》还没出来，但是这个话被注意到的时候呢，恰巧是《小时代》这个片子正在宣传期，所以人们又把这两个事儿说在一起。 人家以为这话是郭敬明说的。 我倒是觉得这其实形成了一种就是大时代和小时代有点相应。 你说的对， 你讲他们是就是不光是陈凯歌，就整个连冯小刚在内，包括咱们说张艺谋什么以降啊，第五代什么的，都是大时代。大时就是第五代之前也是大时代，就革命时代那是个大时代，对吧？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个大时代，80年代是个大时代，是个浪漫的时代。 那些他编的书，八十年代，你那个书里边有陈凯歌是吧？ 有田壮壮， 田 壮壮也是啊，就是很悲壮。你看那时候跟钱没多大关系，因为钱是国家出的。对吧，也不用讲票房，自然有票房，对吧？然后而且还有奖，这都是一个大时代的一批导演。 大时代讲意义，小时代讲钱。嗯， 反正我哎， 或者这个意义也变成就是哎小意义了。比如说你看这小时代，咱们其实在这谈过啊，谈过之一，咱们就是我就没看之四，但是至少我在这个电影院里看到他那个之四的名字叫灵魂尽头，是吗？嗯，我都不知道，我觉得这都是灵魂尽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意思，对，你想想，它就是 物质吗？ 是没有灵魂的意思。 灵魂的尽头就是肛门。 At the end of soul， 你这说的更损，对吧？因为生活尽头就是死，对吧？那就是没生，灵魂尽头没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片，他自己这么说的，又是小时代啊，又是灵魂尽头。那么你想想，大时代是什么？我们全 大时代道士下山以后 都是灵魂的， 人生的感悟啊。 他下了山了嘛，下了山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办了，到了一个另外一个时代，他不错乱，你说那能让他怎么办呀？ 他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咱们我觉得刚才扎老师讲的这可能啊讲出了这个原因，就是其实不光是陈凯歌，可能是在陈凯歌身上表现的比较突出。 对， 陈凯歌呀，张艺谋啊，姜文啊，冯小刚啊，我认为这些个啊成就卓著的这一代导演呢，他们在这个新时代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哎，就像你说的，他就这个电影的角色名字就解释了这个原因了。道士啊下山呢、啊、道士原来是修道的，道修道是不严厉的，可是你也得还道凡尘呢、啊、你下山了之后啊，你就那名叫什么了，何安什么来着，何安下的那个王宝 强，对 何安下，何在何处能 心里在哪里，心能够在哪里安得下？ 我在哪儿安呢？在这么多种不同的诉求当中，而且说实在的，我现在就觉着就是说，大家投资商对这些大导演的期待，你拍部片子还是希望你称霸全球、称霸全国的，希望你有大片主流的这么一个收获。可是问题在于呢，就是 是有收获，票房还是很高啊。电影院还是很多人看、 不是，他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我就接着你这话说，你道士下山了对吧，你要看到一个另外的一个风景，对，要不然你就是您除非如来佛啊，要不然你真的逃不出这手心儿。你发现到处都是，我这么说有点妖魔化其他的人，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但是我就是说是另外一个世界里以后他的玩法也不一样了， 玩法不一样。 你叫他，我刚才好像说就是群魔乱舞，因为实际上就是说百花园对吧，应该我们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各种花都有，大片也有，讲道的也有，讲什么钱的也有，讲大人物的想都应该有。问题是现在这个时代，你真的是讲大片，至少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为什么我觉得冯小刚那感叹哈，他替陈凯歌他们这一代人感叹，后边还是有一点，你不能说他就是就把这个都推给别人了，因为的确在这种环境之下，你这个百花园里边啊，他这一位花，你首先先排除一些，因为他咱们看到的都是拍出来的，没拍出来的是什么呢？可能是他们会、是毒草，可能比如说 没拍 他假设为 他有说，我陈凯歌呢想拍李碧华的延安时期的口红。是他还已经找好了叫王菲演江青，张国荣演毛泽东 哎，是这李碧华的一个小说，他说他没拍出来，因为没办法拍。这个是陈凯歌， 说的就是这意思。 所以你这部戏里他也有啊拿掉的这个部分。所以我说呀，要叫我跟你关心的这个课题还就不一样。我还有一个我的研究课题，就是陈凯歌的激情二十年的问题，就是说他这个。他似乎啊，就是他这个电影里边，这个人们都在讲这个激情。嗯，你发现没有？陈凯歌接受采访的时候哈，自己就讲，就说我没有意识到啊，张震跟郭富城，对吧？他们在一个山洞里一块住了十年。他说我没意识到，但是如果你们觉得他有些什么感情，那也是一种自然的联想。但是陈凯歌的电影很有意思，我不相信他对同性恋多么情有独钟，但是的确他从开头。他的片子里就有这个的暧昧， 《霸王别姬》有，《 霸王别姬》有吧？然后到那个大阅兵，你记得吗？那天陈凯歌自个儿接受采访，我看了，他说在蒙特利尔得了个奖。他说一听颁奖词，我有点愣。当时的颁奖词就是说，他表现了一种中国男人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中国男人之间的情感 情谊。 他那，因为他觉得呢，他是从小在部队长大的。他说我呢从小就是隔着一个蚊帐睡着二十多个男人，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然后但是你看啊，我觉得应该对陈凯歌进行一些潜意识的分析，就是他未必以为是这样，可是他无形之中流露出来的很多东西，一直到这次你知道吗，他拿掉了两段戏，张震和郭富城，在别人的劝说下，照陈凯歌说拍的时候是很真诚的，他也没想到，他说后来是听了别人的提醒，我认为他拿掉是对的，否则的话这个话题就爆了，你知道吗？因为照陈凯歌说拿掉的戏是什么，就是张震后来又到郭富城的一个什么破庙里去看他，然后两人之间有这样的对话，郭富城说今天晚上你就睡这儿，张震说我要跟你一起睡炕上，然后郭富城说你就睡这儿，有这样的对白。然后说还有一个地方，说是王宝强进了郭富城的一个什么什么卧室，卧室里呢挂着一张张震的照片，然后呢郭富城还是跟王宝强说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然后王宝强一抬头说那是谁， 同志片。 对，这是陈凯歌亲口说的，就是他是在别人的劝说下他把这两段戏拿下来了。 现在 你说他这种无意当中， 对 他自己无意，可是为什么今天的观众看起来全是激情四射呢？ 我看了这个电影我只看到一个层次，现在听你们一聊啊，我发现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我不满意的层次，就那个道士下山一会儿碰到女人了，一会儿碰到佛，到庙里边去了，这个儒道佛三家混了一塌糊涂，英文名字叫 monk， 那个中文名字叫道士，我觉得有点混乱。刚才听小扎讲的第二个层次，道士代表了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八十年代理想主义启蒙精神进入了今天这个文化工业的小时代，这种尴尬啊，这种 你完全是道貌岸然，你那一套道貌岸然， 你这套道貌岸然，这个道士就，而且呢电影里的道士是回到山上，现实中的陈凯歌是回不去了， 对， 所以这第二个层次你讲的更妙。第三个层次原来从陈凯歌的这个道士可以惊人的预见性，我们在张柏芝身上看到了，我们在房祖名身上看到了，现在又在张震跟郭富城身上进一步发现，这个真是厉害啊！ 就现在的中国观众， 这个、第三个层次是炒作策略的，还是你发掘出来的预见呢？ 不是，他这个层面上真接轨了。现在中国观众，我觉得你要不拿掉这两篇，都会这么笑场的，都会这么读的。 哎呀，肯定喷了嘛！ 可是当年我们看《大阅兵》，可是没人看出来。 同志， 说同志， 你看， 那真是就是同志。 说明咱们接轨了，咱至少跟蒙特利尔的那个评委接轨了。当年他们在外国人看起来， 所以谁说凯歌过时了？他穿越时代呀、啊、 他高奏凯歌，他是时代的主旋。 我看这个电影啊，同时看了一个尔冬升的路人甲，那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对照，一个是大陆名导拍香港的武侠片，追这个胡金铨、张彻、王家卫这条线索挑战，另外是一个香港导演拍大陆戏，香港导演拍大陆戏，这个不是第一个了，《十月围城》了，对不对？那个好多了，最近拍的那个谁还拍《智取威虎山》呢？徐克。 对。 但尔冬升这个拍的非常主旋律，我的主旋律是正面的词哈。他写大陆的弱势群体，就是这个横店的 群众演员。 他写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写实，而且他把握的这个分寸呢、啊， 而且用的全部是无名的演员，有名的人做宣传。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到了，刚才我们说了半天，好像只有两种选择啊，就是要不然是这个道，要不然是魔，不叫魔， 小时代， 要不然是大时代。但实际上就还有这么一种选择，你说的，包括我就想觉得应该一提的就是贾樟柯，贾樟柯代表了一种又不是第五代的，也不是现在的这些纯商业片的另外一条路。他拍的还是，你看他的题材也都是当代的呀，都对吧？但是他并不是大片儿，然后他走的那个我觉得是比较小众的啊。你可以说他可能他早期比如说拍的很多片，有些可以叫做文艺闷片，比较沉闷，大家看不上去，好像一个长镜头摆在那儿没完没了，拍的也都是一些无名小卒，对吧？然后去欧洲得奖，可是这边呢好像有一阵儿好像还不能放，后来解禁了放了，也是小众观众。 反正大家的标签他是一个为外国人拍片的那个导演， 但是其实他后来我看他最近一个叫 天注定、 我其实还是在纽约的这种也是一个艺术电影院看的，但是我觉得他其实这个片子有一种新的走向了。我感觉一个是你看他的题材还是其实都是近年的著名案件改编的嘛，比如富士康的那个工人呐、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邓玉娥什么什么那个女的把那个 剪刀 刺杀的那个，对吧？就是几个小片组合，但是那个节奏不是那种沉闷片了，有点那种好莱坞动作片的那个节奏了，你知道？然后里边的串的一些东西也是就是杂糅，就是又有那种戏剧感，也有现实性，也好看。就这种，我不知道你耳东升因为我没看啊， 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还是有一条 更加朴实。那个《天注定》我看了，我的感觉是它跟余华的《第七天》有点类似。 你说那个小说《第七天》？ 哎，小说《第七天》有点类似，就是说他把目前社会上最耸人听闻、最可怕的事情，把它串联起来。但是，尔冬升的，这不是那个梁朝伟他们都写影评吗？连林青霞都写影评吗？他这也是一种新的制作方式，就是演员全部是不认识的。 他那个电影， 我 宣传的人是 何润明， 他做的那个，不是他这个贾樟柯跟尔冬升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就是这个，我做过一个电影节目，就是他们这个《我是路人甲》这个剧组来，那都是横店。那个匪兵甲、匪兵乙、路人甲、路人乙，这些演员到最后都就哭啊，冲着尔冬升鞠躬啊、因为一辈子梦寐以求的， 就是的， 让尔冬升就说，尔冬升也是因为在横店拍戏，他有这个感触，他说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电影的主角， 对，哎， 这种感觉确实是。 它里边有两场戏非常引人注目，一场戏就是一帮年轻人就在横漂啊，谈人生意义，这场戏就生硬。因为这种谈人生意义啊，通常大学生宿舍才会谈，这个民工啊这么谈啊有点尴尬。 还是让凯哥来谈吧。 但是得让凯哥来谈。但是接下来有一场戏是写拍戏的，写一个演员到紧要关头，他抛弃了妻子为了拿一个角色，可到紧要关头出状态了，演不下去了。那场戏也很长，有力啊。为什么？尔冬升就是导演，这种拍戏的场面他太熟了。 不，咱还是说说这个《小时代》吧。《小时代》最近不是我觉得这也有一种对比，就是说，这个你看陈凯歌，他拍出了这样的电影，但是呢，他在思想意识上仍然觉得你拿电影换钱，这是下作的，是下贱的。 而且他还有人生感悟的责任。 对，可是另一方面呢，其实我认为郭敬明啊，他不是年少轻狂，他是一种应激反应，因为他被人家骂的也够呛了，对吧？所以他现在反而你把他逼向另一个极端，就是说，甭说我年少轻狂，我就认胜者为王，赚钱了不是？我这《小时代》1、2、3、4加起来票房十几个亿。广州话讲吹呗，是吧？吹就是广州话的意思，你拿我怎么着，对吧？ 对，我剽窃不道歉，我怎么着？我真的有朋友就是这么说的。我鄙视不鄙视郭敬明的人，他就拒绝看了，你知道吗？有这么一批人，我说的还不是咱们这一代的，我说的真是那80前后的这一批人，包括我女儿这样90后哈，有一些小孩，他的同学为什么他现在跟我说，哎，你给我买个碟《小时代》，我也要看看，因为他的90后的， 你女儿也看《小时代》了， 他没看呢，但是 他 的90后的小女孩看，他说我1、2、3、4我都要看，看完了，虽然他也要表示这个太低级了，因为这据说是给初二女生看的， 这个 他 我还 是他还是要看，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的，比如90后的，你要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这个岁数乃至于像凯歌导演这个岁数的人，你都有一个你了解你看明白这个社会了吗，它在发生的什么变化。比方说这些九零后的大学生，这些女生，她跟你说郭敬明的小说是我们整天拿在手里，整个的中学时代就是看郭敬明啊。他说就像过去看琼瑶一样，我们就是看着琼瑶的电视剧和郭敬明的小说。他也承认这就是个爆米花的电影。可是你知道这女孩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他说对于一个他相信这一套，他很真诚地写出了这些东西的一个人来说，你也不好意思说他 low 吧，就是就我记得张老师也曾说过，这就是他的梦， 不，这就是爆米花嘛，你从来就是喜欢爆米花。 而且我觉得他，我说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他是有一个东西，我要追求的这个东西叫成功也好，以金钱，以什么量，颜值也好。